等等等等，请考生朋友合理的安排出行。另外，本周实行新一轮的尾号轮换，现行的车牌尾号分别是明天2和7，周四是3和8，周五是4和9，预计周五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还有一个特别提示，1月1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到2点20分将会进行英语听力的考试，在这期间呢，将适时对途经中学考点周边路段的车辆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注意听从民警的指挥，遵照执行。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一块儿来聊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沫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现在外边风特别特别的大啊，但是这天呢吹得特别漂亮，尤其这个晚霞，映衬着一个小云朵，感觉跟那棉花糖挂在天上似的，倍儿漂亮。 这些倒不是主要的， 啥是主要？ 主要的是你那个女搭档 啊，咋的了？ 你刚才在楼下看见她了吧？ 没碰着啊。 你的女搭档 穿的花枝都招展的、 不是，就是咱们上一个节目最后的时候，然后她预告了一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故事广播为您安排的节目 也没错啊，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做的广播啊， 是 都叫故事广播。 所以既然关注故事广播，我们今天说的一方面也跟书有关系， 还真是啊，就是来说说这书的故事哈、那我们要请出周二的固定嘉宾了啊，畅销书作家啊，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杨多杰。 哎，大家好，周二好啊，我是杨多杰，又和大家见面了。 哎，今天呢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的朋友们啊，都能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一个新的小布置啊，有一个小角落是买书送壶，是吧？ 反了 啊，买壶送书啊、反正是送一样。 买壶送书啊？ 啊， 他开玩笑呢吧？ 真的？ 真的呀？ 啊， 天哪， 这你机器人的决定啊。 哎呀， 我的天， 也大气一回，过新年了、 通过这种方式你一定会得畅销书作家， 是不是？ 哎呀，厉害了， 你怎么乐这么高兴啊？这是 他刚下单 啊、 对对对啊，这个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在您手机上下载北京时间 APP， 里面有视频直播的页面，还有呢就是在您家里边啊，电脑里面输入北京广播网，里面有视频直播，现在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的，我们在节目开始直播之前不久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都发上来了他们觉得的关键词啊，比如说面、黑茶、乌龙茶、红茶，其中有一位朋友是我，他说今天我在你们上直播的时候会在飞机上，所以听不到你们的节目、而且也不能参与分享茶叶这个环节，能透露一下今天我们讲什么吗？好的，我们在您起飞之前可以跟您说一下。 对，就是今天因为您起飞，因为您在飞机上不方便这个品尝茶、分享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没茶，我们说的是壶，对不对？这个一个小红点儿，这是跟那个 IBM 合作的吗？ 你这个想象力还真丰富啊！ 这老款的，是吧？这最经典的了，多漂亮啊！一小壶，对不对？也是以黑色为主，这算黑色吗？这还不算黑色， 盔甲色， 金属色， 金属色，对对对，还是金属色， 对对对， 就我们讲的叫陨石釉嘛。 哎呦，这个高端了啊！陨石釉， 你学像不像？还是有这种哑光的金属色？ 有的， 真是真是真是， 就是它有一点点铁艺的感觉， 哎， 但它并不是铁， 对了， 对吧？ 因为它有光泽度。 是的，是的，是的。 花花特别喜欢铁艺，他们家沙发就是铁艺的，床也是。 不扎的横吗？ 有垫儿，垫儿上有褥子， 真是凉手啊！我觉得。 而且我分析一下，你今天分享的这个壶顶上戴这点儿，肯定是为了鸿运当头的，是吗？ 对呀、啊，哎，这懂我呀？ 哎呦， 不， 我 要说的就是之前分享的那款顶上没红。 哎，这不到了过春节了吗？哎，咱们要节前了吗？这不基本已经上市，马军马上好进腊月了吧？下星期。 反正今天三九了 啊、三九了，我下星期进腊月， 哦、 下星期进腊月 该扫房了，开始 啊，对，所以咱们这壶这名字还真对，鸿运当头， 嗯， 哎，上面用另外的一种釉水，烧了这么一个，就是在我们壶钮的位置烧了这么一个、嗯，这个颜色呢，准确的说，应该叫珊瑚红。 哦，就 哦，珊瑚， 是是是， 而且是好的等级的珊瑚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知道的，珊瑚等级越高，它的红的会越纯正嘛。 对。 哎，如果是往下一点的话，它的纯相对或者就是粉一点。 对。 哎，所以说这是比较纯正的一个珊瑚红的颜色。 哎，哎，真的，我觉得今天咱们不分享茶，但是实际上分享的这款作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哎、嗯、呦， 包括我们上次好久之前了吧， 嗯， 大概，咱们也分享过类似的作品， 策马的。 哎，对对对对， 错吧？ 但是跟这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嗯， 哎呦，受到二位老师这个赞许是不常见的事情，尤其在器皿的问题上， 特别是今天还赠送书。 对，关键对，哎，书咱先抛一边。 好的， 这书反正关键是这壶啊， 嗯， 真是挺漂亮的。 嗯， 尤其是从我这个角度，我现在距它也就大概有两米左右。 嗯， 就从远观吧，算是远观，能看到它那个壶盖和它那个壶口的这个边缘好像是镶了金呢还是什么的，反正透着那种特别亮的金属光泽。 你说的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哎、对， 是吗？ 为了让它的边际线显得更敏感，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釉色处理是不一样的。 哦， 你要是没有这个边际线的话，这不就显得完全一体了吗？ 嗯， 你这样的话它的轮廓感不就出来了吗？ 对对对、 嗯、 哎，所以在这上面稍微把釉色上又做了一些处理，你就能看到一个分界线， 嗯， 比较明显的分界线了、 嗯、 哎、 这款壶有款吗？ 有红剑啊。 哦，也是有款、 哦、红剑系列的、 哎、 对对对 哦、 还是红剑系列的。红剑什么意思、嗯、 红剑出自于这个陆羽， 那 么陆羽是多多多宝宝特别喜欢的， 是 特别崇敬的一位茶圣嘛， 是是 是, 是 吧，所以呢他一般的就我们之前出的都叫红剑红剑、嗯、因为他是陆羽字红剑， 是 也算是致敬咱们的茶圣出的一系列的茶器， 文化水平。 而且你出的这本书那个一茶一世界不是也是也是去解读， 哎，明明四个字哪有一茶一世界？ 我就想告诉你，这书今天就摆到了你的面前 啊， 这明明就 大声的朗读出来， 一茶世界， 哎，就四个字，就得是这四个。人叫茶经心解、嗯嗯， 没关系，没关系。所以大家如果 没关系，你是不在乎， 我听他的。 哎，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鸿渐壶。 嗯， 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关键词是 茶壶两个字。 我的妈，一下就这感觉垮塌了，我跟你说。 是咱这十分钟白费啊。 啊，咱们这叫鸿运当头，梨形的，就像梨一样。 哎，像梨 很漂亮。 梨形的高温窑变釉的鸿渐壶。关键词呢是这个茶壶。 哎， 而且是所有买壶的都送这本书吗？ 哎，应该是机器人这么安排的。 机器人是这么写的，反正不送的找机器人就得了啊。 好家伙， 所有只要买壶的全都送这本《茶经心解》。 好的，好的， 这也是多宝宝的著作啊。 是 是是是， 嗯 嗯。其实今天在分享这款鸿渐壶的同时，我们也想聊聊茶器。 嗯， 哎，茶器， 当然， 嗯，茶器实际上咱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曾经梳理过。 嗯 嗯，我想你在你这个。茶经心解， 嗯， 在解读陆羽的作品嘛，里面肯定也提到过茶器，因为我记得，就是陆羽在写他的茶经这个作品当中， 嗯、 曾经提到过二十四器， 那、哎、对对对， 二十四器，对，但是这二十四器都是那个时候的，比如说唐代， 嗯， 那个时候以煮茶呀等等这个为主， 嗯、 所以他二十四器当中的很多的。这些器皿都跟煮茶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应该是这么说。首先，这我这书啊，咱们刚才讲到说的是《茶经》， 《 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学经典。 是的， 我一直说，我说借咱们节目平台，我也讲，我说凡是爱茶的人、喜欢茶的人，应该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是。 那么，在1200年前的这部《茶经》，我觉得您应该读一读。说回到茶器的这个问题，然后茶经是辟有专章解读的， 嗯， 它一共是10章，那就是十分之一的章节第4章， 就叫四肢气，专讲茶气。那如同我们花花老师所讲，它叫做二十四气。二十四气呢，说的其实是二十四组，实际数下来呢是二十九种。 哦，这么多！ 哎，有的它两个合并一起使用的，它就算一类的，它一个 team 嘛，哎，一起用。 哎， 咱这多洋气！ 哎， 所以是二十四组，二十九种。那说这些都是唐代的了，唐代是煎茶法，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泡茶法有差距。 是， 那说这还有实际意义吗？我说非常有实际意义，因为陆羽在这个背后揭示的还是我们挑选茶器、使用茶器相关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就其实就是茶是一大品类，因为你想，古人有云嘛，对吧？早晨起来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古人说这么白啊， 大概 他给我翻译过来了。 晨起，七事必做。 哎，对对， 嗯， 最后能把茶放在这七件重要的事里面，那就说明很重要。所以我个人理解啊，比如说茶器，包括茶艺，也许还有别的，可能都是属于这茶的子目录或者子品牌。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是这么想啊，我觉得茶器是表达茶的重要工具 啊，这个是肯定的。 哎，我们这茶它不能干嚼啊，你什么年代它也不能干嚼，它也是要把它泡成水，你不管是泡的是煎的是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那总需要一个器皿也好，工具也好，来把它表达出来。它不能直接吃，就有点像烹饪我们的厨具，道理 是 一致的。 那个时候还要放盐，还要放姜， 哎， 对吧？ 一个样。那你说那个年代跟今天咱们差这么多，还有用吗？比如说看《茶经》有用，我给你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茶经》里边有一东西叫金，四肢器里边专有一个东西叫金， 怎么写？ 就毛巾的金。 哦， 干嘛？ 那不就是专门。 包浆用的 啊，包浆用的， 擦这些器皿的， 哎，是用来清洁作用的。 嗯， 那就是说1200年前到今天，告诉您恒定的道理：茶器得清洁，茶器要保证它的洁净。 嗯， 这个是1200年前就定了，到今天适用不适用啊？还适用。可是咱们反观回今天，咱们很多家里都有茶器了，那有多少人专门准备了一块金？比如说，就是用来专门擦擦茶器用。而比如说洗完了沥干了水以后还有一点呢，我稍微的擦拭一下， 嗯， 这其实很简单，也不是投入金钱的事情，10块20就解决了， 就是上心不上心。 对了，那其实到唐代，那距今1200年前，那比今天应该讲没有那么先进，没有那么发达，也没有现代的医学知识、卫生知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说陆羽为什么叫茶圣，他有一个领先时代的特性，他就已经知道了洁净的重要性。 嗯， 茶器要保证非常的洁净，而且我单独拿出一个，算是器具的一种。别看它是丝巾，它是一个丝绸类的或者是一个布的，但是它是茶器的一种，用来专门做茶器清洁。那我想，这个金这种精神，1200年到今天还适用不适用啊？仍然适用每一个爱茶的家庭，适用于每一个爱茶的人。 嗯， 所以我说这个陆羽《茶经》。常读常新， 嗯， 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是的，是的，而且茶器的发展的历程，实际上跟茶发展的历程也是有一些 息息相关的。 对对对，因为从就是这个古的作品当中，陆羽写的这个《茶经》，大家知道了茶，然后好像跟饮茶呀、茶艺呀有一定关系的，能够从那个时候的文字当中记载，应该从《三国志》。还是从哪本书里？就大概 有茶呀， 对， 有茶的记载很早，那大概到武王伐纣的时期就有这个记载。 哦，天哪！ 哎，那你想，是西周初期就有这个记载了，那么一直到后来陆陆续续的就越来越规范化。 嗯， 因为咱们今天聊茶器嘛，用的这个壶，咱们勾起了茶器的话题。茶器的话题经过了一个叫茶酒器不分家、茶食器不分家，到后来茶食器分家、茶酒器分家的过程。最早比如说咱们喝点茶吧，打比方说甭管您怎么喝，您是煮的是煎的是泡的都行，家里没有一专门的家务事儿叫茶器。 嗯， 什么时候没有呢？您刚才讲在我们说三国两晋南北朝，就到这时间还没有非常明显的界限，找个容器就行，真有可能就是酒碗，也有可能就是饭碗。 嗯， 就是说咱们就用这来泡一泡、煮一煮、喝一喝。所以我讲这个茶器单独成为一个门类的出现，这是我们中国饮茶文化一大进步，也是我们中国饮茶文化细致化 艺术化的一个过程。 对， 那么到了茶经的这个时代，茶经是什么时代呢？陆羽生于公元733年，卒于804年，唐中期。到唐中期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出24组29种的茶器具，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嗯， 那我想这绝对领先于世界。 嗯， 这些东西既然已经标明了，没人再拿它盛鸡腿了。 嗯， 没有人拿它盛米饭了。 嗯， 它就专门用来泡茶喝茶。咱们今天在家里也是一样，我相信每位咱们听众朋友家里，您说我们家茶器不多，但您家那茶器绝对是专事专用。 嗯， 没有说明儿装点酱油，后洗干净了咱们再泡茶，那不会的。 可乐， 还说那么俏皮干嘛呀？那也是可乐呀。一般不会这样。 哎， 咱们都是专起专用，而且现在还有一点，我觉得也不一样。 嗯， 咱们家的茶器， 嗯， 一般情况下单独收着。 啊，这个是。 不会跟碗儿、筷子、盘搁在一块儿， 嗯， 是不是？ 对 对， 咱不搁那餐厨里吧？ 嗯， 咱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的搁在案头，有的搁在那个茶几上， 嗯， 有的呢搁在书柜里，也有这情况。 是， 但是它绝不能跟那个碗、筷子、勺都搁在一块儿。 对， 那就是说这又是茶器的一大进步， 是， 地位提高了嘛？ 嗯， 哎， 不光是这个，你想到了明和清的时候， 嗯， 因为咱们。制造瓷器啊等等这些的技法已经提高了一大截儿，而且从煮茶已经演变成泡茶了，所以像一些茶的器具已经上升到艺术品了，嗯，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包括说，好，你家里如果要是专门有一套这个东西，一定得是朋友、贵宾啊到家串门拿出来。如果要是小胖说我就自己在家品品名。可能这种仪式感都没有这么强烈。 好，您说的这个是应该是上一个时代的记忆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好像都有一套脚笔精致的这种茶器。 那这端着盘儿， 啊，一个茶盘， 扣碗， 啊，碗是扣着搁在里头的，为显得干净不落土嘛。 对对对， 来一个壶，一般都是个壶。哎，这东西呢，好像平时不怎么用， 是， 觉得刷着麻烦，估计是。 是， 哎，等着客人来了，说过年了，逢年过节。刷出来专门用这个，这叫什么？叫咱们有个饮食文化思想，美食配美器。那么在茶这方面也是如此，也如您所说，因为茶器它单独化了，它分离开了其他的饮食器具。我这是从饮食文化的角度来讲。那么后来它发展出了有艺术性。您知道得有多少朋友？就现在啊，得有多少朋友是因为喜欢茶器才喜欢的喝茶呀？ 嗯， 大量的人。 嗯。 哎呦，这小碗太好看了，这小盘子，或者说，哎，这小茶壶我真喜欢。 哎呀，这个红箭壶啊， 啊， 真好啊！ 我说他这人就老能把我想说那不好意思说的话说出来，说的心缝里，那感觉好。 没跟小胖已经占为己有了吗？ 哎，真是这样，它成为了人们了解茶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嗯， 包括到今天为止，有时候我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有这种，比如说涉外的活动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了呀。大量的人第一时间，我的经验真的都是被器具吸引的。 嗯， 哎呦，这中国瓷器真好看呀，没见过，真在外国没见过这东西。哎，喜欢了茶文化。 而且我原来看过一个那个现代舞， 嗯，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现代舞的编导编的，叫幻听茶还是茶幻听啊？具体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嗯， 但是说的呢，就是由茶器。而演变出的一些他想象中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一个场景呢，就是他把那些茶器一个全都摆在台面上，而且那些茶器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从哪个朝代，但是都是老物件，就是那个时候宫里边皇上他们用这个喝茶，根本看不出来那是茶器， 对， 有的还挺大个的， 对， 都是用金子做的，啊，都是老物件。说整个这个出去外边演出完了之后，除了这些就是外国朋友们，除了跟演员们交流他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另外就是看这茶器， 嗯， 都说这是什么呀？这明明就是长得像一鼎，它怎么能是茶器呢？然后一个一个跟人介绍，这是干嘛？这是干嘛？这是干嘛？这是干嘛的？非常有意思啊！今天呢，咱们带的这壶啊，刚刚有一位朋友总结的特别好，就是说，哎呀，这个壶的颜色呀，就放在车里边那叫铁灰。对吧？车身颜色， 哦， 不是选吗？ 那有专家， 这属于铁灰， 嗯 啊，是吧？花花 是是， 哎，铁灰啊，也有的朋友说，哎，这壶看图片有点像铁壶的质感，确实有点。 是的，是的。 不仅是我为什么说把拿过来呢？不是说占为己有啊， 他要认真观察。 嗯， 对，我认真看一下， 把摸一下手感， 嗯， 近距离的观察一下。 对， 就他这个盖子呀， 嗯， 盖子的形成的那个纹路，特像我买的一个建盏的杯子的杯底儿那种纹路。 哦， 特别像，就是它那种裂开的感觉特别像。 哎，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种高温窑变釉的特色。 因为失釉了，还是因为失釉的原因？ 哦， 但是我没见着你的建盏，我能大概理解这样一个想法。 嗯， 就是这个壶的难点是这样几个，反正其中的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直观的感觉， 嗯， 是这个釉水，这釉水肯定是非常不好做。哎，它不是大红大绿或者是纯白，它出现了一种渐变光，它主要是渐变光不好做。 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壶，比如说它的规格是什么，适合泡什么茶，还是最后这壶怎么做出来的，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大伙儿越来越内行了， 嗯， 啊，这个挑选一个壶呢，有很多朋友呢第一时间先被外观所吸引， 嗯， 这壶看着得喜欢是吧，打眼得喜欢。但是朋友能问出这问题，咱们听众朋友们说明大家现在入门了。我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来讲，这也可以泛化到其他挑壶都可以用。你比如说第一个，你得问它的规格是吧，就是它多大，这重要啊，这很多很重要。咱们很多朋友不考虑这事儿，不是买一愣大的就是买一特小的。其实在今天的饮茶生活当中，今天咱们这个家庭构成，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壶以100到150毫升为宜，在这个区间段内为宜。过于150毫升，比如到250、300大了，小于50毫升太小了，太小了。所以说一般都是100到150毫升啊，这也是我个人，因为我是推崇这样的一个毫升数，所以我设计壶的时候我肯定按这来。如果有朋友还记得咱们之前那个侧把的那红箭壶，那您还记得吗？那是150毫升的，这壶呢跟那壶一边大， 也是150， 也是150毫升，150毫升还有一什么好处你知道吗？整配我俩公天地杯。 哦， 俩人喝， 俩人喝不用公杯， 嗯， 整到的俩杯子里都是八分满， 嗯， 正合适。这也是我一个自己愿意用的。 你们家人口少，如果我们都去了怎么分配啊？这个 各自带各自的杯子。 嗯，很有这种可能性啊。不是这样的，150毫升是这样，两个人喝呢就不用公杯，就出的两杯子就可以。如果分给更多的人喝品茗杯，如果是30毫升一个的话，30毫升的品茗杯不算小的了，不算最小的了，那么相对分4到5杯也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知道那个茶道七分嘛， 嗯， 茶不能倒整满， 对， 嗯， 对， 您那30毫升还得盛七， 那属于赶客七客， 有点这意思，酒满茶浅，这是咱们的一个想法， 不能按倒啤酒的方式倒， 是这样的，啤酒还起沫了，你得注意这个啊， 哎， 茶不起沫啊，这个，那么在这个角度上，150毫升，我觉得是一个恰当的，包括您平时，比如我们出去挑个紫砂壶，看看其他的，道理是一样的，选100到150毫升，太大了喝不了，而且您那个茶汤泡出来容易散。 哦， 容易涣散，100到150的时候，这个茶汤的聚拢性比较好， 哦， 上手就会更容易一些， 嗯， 茶汤容易饱满。 对， 咱们有的时候这茶汤一泡出是水， 对， 茶气选的问题。 对， 嗯， 个头呢，我觉得应该跟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大苹果不至于吧？ 差不多吧，大苹果，个头啊， 大的库尔勒香梨。 哎，你这有点意思，他说那有点意思。 哎，好吧， 对吧？ 好吧， 人家梨形的嘛，是吧？ 嗯，好吧， 真博学。 对，今儿跟大家带来的叫博学的多着呢。鸿运当头，梨形高温窑变釉，红箭壶。 嗯， 也，啊，这个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茶壶啊，您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说，哎，你们说的视频在哪儿呢？两种方式，北京时间，这是手机上下载APP 就可以了，或者是电脑上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页面。果说了，多老师，我支持了您成为畅销书作家。 哎，谢谢您。 是的，今天分享壶还有一本茶经新解送给您，先进广告。 爱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其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斯柯达。 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气象台专业气象专家刘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这个旅游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 好的，北京的话呢，冷空气还在这个肆虐，今天呢风力并没有明显减小，白天呢基本上这个都是平均风力4-5级，最大的风力达到了8级，最高气温呢也没有高过1度，所以在户外感觉是特别冷的。夜间的风力有所减小，预计啊夜间的风力在3-4级，有时阵风呢能够达到5-6级。在这种情况下呢，气温会快速下降，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8度左右，再加上3-4级的偏北风，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在12度左右，-12度，所以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出行早和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呢，冷空气并没有明显减弱，还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那么最气温呢，它就比较低迷了。预计啊，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在-2度左右。这个-2度呢，那么再加上4-5级偏北风的风寒效应，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在-6-7度，就是最高气温出现的时间，大家感觉的温度就是在-6-7度的样子。天气呢又进一步寒冷，所以明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这股冷空气呢影响的范围比较大，主要是影响这个中国的中东部地区。前段时间呢，这个中东部地区啊降水是比较明显，现在呢它这个雨水的区域迅速在减弱，但的话呢，这个由于冷空气比较强劲，所以说呢，这个内蒙古中东部啊、东北、华北、云南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的降温出现，局地降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那么11号前后呢，随着补充冷空气的到来，多地气温在创新低，黄淮、江汉、江淮等局地最低气温会低于-16度，寒冷程度恐怕是历史同期是罕见的。这个从本周开始啊，天气各地啊基本上是转入干冷了。昨天呢，中东部降水范围依旧不小。根据监测显示啊，昨天05点到今天05点，雨雪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北部以及南部地区，像黑龙江木兰啊，下雪是6.6毫米，吉林的舒兰是6.5毫米，辽宁的铁岭呢是5.2毫米。昨天呢还有好多地方出现了大雪，雨水呢主要出现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重庆南部还有贵州的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以及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都出现了这个中到大雨，江西、福建、广东多地更 更是降下了暴雨，比如说广西的柳州它下了 68.3 毫米，那么广东的连州呢下了91毫米，韶关 83.4 毫米，江西瑞金是 83.1 毫米，福建的龙岩是72.9毫米，这都是暴雨量级的。那么今明两天，全国降水范围将迅速减小，进一步进入一段呢降水稀少的时间。所以说呢，各地都发布了这个寒潮的这个蓝色预警。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咱们国家11个省份气温啊将创新低，尤其是黄淮、江汉等寒冷程度啊，绝对是历史罕见的。所以呢，无论是到哪去，这个防寒保暖是首位。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也提醒您注意防寒保暖啊。 谢谢， 这个您多喝点白茶对嗓子好啊。 好的， 好， 谢谢， 明天再连线。 好，明天连线。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4.4，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先来关注一下环路的啊，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双方向，北三环的安贞桥到苏州桥由东向西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堵路不堵心啊。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来聊一聊茶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种特别干的天儿啊，真的得喝点白茶。 是的， 是不是？ 是， 我现在嗓子都有点冒烟儿。 是， 差两口。 嗯， 尤其刚刚给我们连线的那位刘工，那嗓子是吧？一听就是烟酒嗓，是吧？多喝点白茶好啊。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咱们聊聊茶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梨形的这个鸿运当头高温摇变釉啊，又是鸿渐壶的这个一套当中的其中一个。这目前出了几把了？3把、4把。 这个釉做的是第二把， 就是一个是斜把、歪把的、那个、 啊，那叫侧把， 啊、那叫侧把、嗯，对，侧把、那个。 歪把子是机匠的， 差不多、啊，对吧？拿法都一样嘛， 啊， 是不是？ 啊、这个是梨形的， 这是第三把 啊，不说两把， 不是这个釉的是两把，对， 还有白瓷的， 白瓷的有啊、哦，总共三把， 嗯， 对对 对， 嗯， 所以这个。毫升是一样的，150毫升容积的。那、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都很专业。 嗯， 那么说适合喝什么茶？我觉得应该讲呢。 但是，哎，壶呢？ 不知道啊。 放回去了，放回去了、 啊。 他老问我要。 啊、对， 没有、啊。 不，因为那壶你没发现里头是湿的吗？ 二手的。 不，就是代表他在 试用过了。 哎，使过。 干嘛试用过呀？老用，我刚给刷出来，你知道他那大脏手摸、啊，我多心疼，我回去还得烫。 他是给你那儿整包浆的， 不用他那是我。 他那意思说，哎，外头包的挺好，里头没上浆啊。 哦，没把手伸进去吧？ 来讲一讲， 看着这个惊心动魄。对，我现在这个壶，因为也一直在用嘛，我自己的话，这个壶，你说它适合泡什么茶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几类啊。首先来讲，我觉得黑茶非常适合，六堡啊，普洱啊， 嗯， 因为我自己常喝嘛。啊，这一类的茶，它的条索非常的合适。你看它的感觉啊，口不会很窄的情况下，肚子比较大。 嗯， 咱们说腹大是吧？啊，这个呢有利于茶的打开。我很怕那种糊涂的，比如说收口完了窄肚，哎，这一小条条上去，好像觉得很高挑美观。 嗯， 但是呢，它茶在里边待着可不舒服。哎，所以我说这个，首先来讲，黑茶，六堡普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闷泡。啊，这个整个壶身使用起来仍然还是比较顺畅的啊，不会因为它的瓣儿啊要隔热嘛，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其次来讲，那就是直条的红茶或者是球形的乌龙茶也没问题啊，它泡球形茶是非常好的啊。它本身的这个壶形，这个梨形壶在以前是没有泡这个所谓的黑茶的这个一说的，因为咱们我原来在节目里也讲过，这黑茶轻饮是不太久的事情。那这种壶以前是紫砂壶就有的造型， 嗯， 用作什么呢？一般都是泡红茶，或者是泡球形乌龙。哎，在功夫茶里边，你看单独有这么一路梨形壶，哎，也是比较常见的器型， 就是因为它肚子大。 哎，清末的时候比较多， 哦， 啊，就是能够展得开嘛， 嗯， 能够展得开， 嗯嗯， 所以这个很多壶形说，哎，觉得很顺眼，其实都是古人的智慧， 嗯， 还是古人的智慧，哎，因为我们说这个古人比我们今人在创作上啊，单从创作这一个角度来讲，心境，哎，这我觉得我是能体会到的。今天 说白了，有闲工夫。 没有微信可能还是啊，嗯， 对， 这很大原因， 不用跳一跳哈。 哎，对对对，哎，就不跳一跳。 哎，你创记录了吗？ 说问你呢， 200多呢。 哟， 对啊， 可以啊。 可能使用了什么 软件？我打算把那个删了。 为什么呀？ 每每我在打出新高的时候，我发现我那朋友圈里有打800多的，我已经打算删了。 嗯，对， 真的疯了，我已经。 这你跟古人的差距就差这800多，真的，啊， 是吗？ 嗯，那你这没有人心境了，所以很多的器型古人琢磨的就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经典啊。当然这也有时间的检验，那时间在那儿呢。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从单从这个壶的造型来讲，说这个紫砂壶也好，说其他的壶也好，24款吧，48款吧，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经过时间磨练的。能够到您眼前的穿越时空的都是经典， 是 那不经典那都修改过了已经， 是是是， 哎，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梨形壶， 梨形壶 啊，梨形壶。 当然关键词不是梨形壶啊， 梨是， 对对对，关键壶，关键词是茶壶 啊 啊，嗯，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茶具、茶器的这个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多宝宝。跟大家聊聊，比如说这茶器，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发展的一个历程和过程？ 嗯 嗯，最早我刚才讲了一半儿，可能打断了。最早说的就是茶酒器不分家，尤其是茶酒器分家的不多，在唐代以前基本都不分家。唐代以后怎么说？你怎么知道分家了呢？那这是出土文献的证据。出土的这个文献有两种，一种是字儿大，其实呢，实物也是一种文献。 哎，那比如说到了宋。那时候开始流行斗茶了， 是啊， 对这个有刺激和冲击吗？ 不叫冲击，还是叫刺激？刺激这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宋代的盏就比较多了，专门用作斗茶的盏，有这种非常官方的、非常精品的，也有地方窑来做的啊，也有啊，南北还都有啊。我见到过很多北方窑口的，你比如说在河南这个当阳峪，啊，这个窑口做的茶盏也有，眼瞪那么大干嘛？ 啊？说我们家乡 啊， 哪儿？ 当阳，当阳峪， 当阳峪是一个窑口 哦， 啊。这个再比如说山西介休窑的啊，也有做茶盏的，那就刺激南北方对于这个茶器的一个再一步的这种开发吧。应该说是这样讲，茶器的这个过程永远是奔着越来越艺术化的道路前进的同时，兼顾着实用。我再说回到这个问题上，所有的茶器它一定要用， 嗯， 不用没意义。再美的茶器，说这官窑，咱们看的故宫博物院的 您记住了，他一千绝对不是摆着的。皇上也好，还是御茶膳房也好，一定拿它用来泡过茶。 嗯， 它是食用器，它的制造就是食用器。但是，它又是所有食用的，如果单从餐具这一个角度来讲，都算餐具的话，是所有餐具里边最美的，最有艺术性的。 嗯， 这又是毋庸置疑的。 嗯， 那我们茶本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您刚才讲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里边最美的就是茶。 嗯， 最有艺术感的就是茶。给我们平淡生活中增添一抹亮色的还是茶。 嗯， 咱们喝点茶那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一说喝茶，朋友都说，哎呦，你看你真讲究，哎呦，真有文化。 嗯， 都得这么说，没有说一喝茶还真粗俗，不这么说。 对， 哎，茶是点缀我们生活的，给我们生活增添一点适度的艺术感。 嗯， 对， 适度的美感 是这样。你想，就比如说咱们拿美食来说，其实美食在很多方面其实跟茶很像， 是啊， 对吧？你比如说有专门的主厨啊，料理的高手师傅在后厨给你制作，制作完了摆盘，而且摆专门，比如这是一条鱼，我摆那盘子也许就是一个鱼形状。 嗯， 包括汤啊，包括弄的砂锅，哎， 嗯， 它也是很讲究的。但是跟茶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些主厨这些料理的大师傅他们都在后边忙。 嗯， 但是你比如说茶重视了， 嗯， 茶艺给你在面前，他啊一通表演， 嗯， 我让你觉得我天哪，太美了，太漂亮了。 嗯， 我这么说呀，好像不太适合，因为我做这行业。但是我告诉你，这很好类比啊， 嗯， 这就相当于铁板烧啊。 嗯，哦，他在前头。 对呀， 哦， 你看的不就是这厨师？厨师最好再帅点， 嗯， 穿的得利索啊， 对对对， 得干净，得利索， 对对对， 这小伙子倍儿帅。 嗯， 这咔嚓嚓嚓做起来，这东西人可一点油都没有，感觉 是， 嗯， 马上这下边该归着就下去了， 是是是， 这点浮油就下去了，这边给您都搁好，一点一点一点，现场烹饪，现场品尝， 是， 这是铁板烧的一大乐趣。 是，您要的是哪款料理？ 啊，对啊， 168.88的 啊，这看钱呀，我没这么足啊，我们不这么足啊，我们的以茶会友，但是茶有这特性，就是说在您面前给您烹调，如果我认为泡茶是一种烹调的话，在您面前给您烹调， 嗯， 哎，让您喝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得赏这烹调器具， 嗯， 后厨不赏锅啊， 嗯， 但是前厨你就给得赏我这壶，这得好看。是这道理吧， 嗯， 包括于我看到很多那会儿做这种，嗯，比如说生鱼片，你看人家那大师傅那刀， 对对对， 真跟艺术品似的，后边恨不得我真拿过来，但是不让我看啊， 嗯， 人不是人自己刀都得拿好了，都是非常有造型的，非常干净的。 嗯， 回到我们的茶器上，为什么它得干净？你当着面给人家泡茶，对不对？不是在后边， 嗯， 当然后边也得干净啊，就是说你当着面都更得干净，你逃不过去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遇到过这情况。哎呦，贺热情！哎呦，杨老师，快坐，快坐，我们这儿有好茶，给您喝两口。哎呦，就这茶壶啊，我跟你说，那包浆，哎，指不定喝多少茶能自出这包浆来呢。 沾手吗？ 没感冒啊，没感冒。 好吧。 啊，但是他那个碗底儿上肯定是有一些不明的东西的，啊，就夸就给你一杯让你喝。你说我们这行最难的就在这儿。 嗯。 他得往嘴里送。 嗯。 啊，人其他你说看古董什么看一眼，说是好不好的，你搁那不就完了吗？这不行，这得亲身体验啊！你说你一口都不喝，连嘴唇都不沾，不礼貌了。 嗯， 真压药似的往下压呀。所以说，我就对这深有感触。我说咱们这茶器，你是便宜也好，是昂贵也好，昂贵几万、十几万的，不新鲜。 嗯， 哎，说咱们一般的茶器也好，保证清洁。 嗯， 这是对茶器最大的尊重与爱护。 嗯， 而且就茶器里边啊，我觉得就是性格最像中国人的就是这壶了。 嗯， 什么杯子，我觉得差不多。 嗯， 对吧？都跟酒杯什么的，从外形上没什么变化。 嗯， 但是这茶壶不一样。首先呢，今天咱们这个叫梨形的， 嗯， 大肚， 嗯， 中国人都包容啊。 对对， 对不对？那大肚能容很多的东西，里边有。 说你呢？ 别，对，我得站起来。 对，对，你现在瘦了，看不出来了。 里边你放什么茶都可以。 对， 对不对？依据这壶，你泡出来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味道。 是， 对不对？而且，其实咱们经常接触到的茶壶的器型以圆形居多。 对， 也有方形的。但是原来我好像跟一位师傅聊过这个事情，他说即便做方，也要把它做润了。所谓的润，就是它没有棱角。就像中国人其实是。棱角不是很多，相对于它圆滑一些，但是圆滑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坏事， 对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像道家， 嗯， 包括儒家，包括佛 就等等，就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头，里面孕育了很多茶的那种精髓。 对对 对, 对, 对， 是、嗯、是。哎，那我就特别想，多宝宝能不能讲讲，比如说，为什么到明清的时候，就这个已经上升到一个艺术品的一个高度了？是大家更重视了，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工艺的水准已经提高了，还是因为说啊，不不不，因为有散茶了啊，所以大家说不用煮了，我拿这些器具冲泡着方便了，到底因为什么？ 嗯，您要问这个问题，我还得落实回茶经，还是因为茶经。茶经是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茶器的单独化，24组29种，我拿书上给它写出来。为什么我说茶经对后世影响大的？因为它是中国和世界的第一部茶学经典，后边所有的人玩茶都是跟这学的，你不看这书你不行吧、宋代也好，唐代后期的也好，你比如说比陆羽身后稍晚一点的，大家都熟悉的白居易，刘禹锡，这大概比陆羽就晚个20-30年啊，比小20-30岁的。那到宋代就更甭说了啊、那个比如说黄庭坚三苏，这都是爱茶之人啊，没有没读过茶经的。那么在这个角度上，他就在不断强化这件事儿。我说茶经的出现，第一次把茶和文化相结合，以前它是农副产品， 嗯， 一种特产，它再珍贵它是特产。我举一不恰当的例子，今天很多的菌类它也很珍贵，做干了以后您卖的便宜啊？不便宜，挺贵的，好几百上千块钱一斤，我这都见过啊，珍贵的那种菌类啊，菇啊各种的做出来的啊，但是那就是一种珍贵的农副产品，你不能说它是个文化，它有差距。 嗯， 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一谈茶文化我们都很顺口，你只有有文化的东西，你在冲泡上你才应该用这样好的器具， 嗯， 才应该提高到这个高度。而且到后来像我们花花老师所说，到明清更不一样了，明清文人他不光是用茶器，参与到茶器的制作之中，我来提供一思路，我没这手，但我有这思路。我们跟工匠来结合，说师傅，你就给我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茶器，这不合适，咱们再换再改，在茶器上呢题字、绘画， 嗯， 那都是高级文人啊。包括咱们说最后到巅峰状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多次在茶壶上题御笔诗。 嗯， 那你想作为一个皇上，他干这件事儿，他喜欢是一方面，其次这也得符合他的身份，不符合的身份他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做。 是是是、 这是一个有文化的事儿，这是一个有修养的事儿。 对， 那么说茶器，你想想他这个内涵或者叫文化内涵就不同了。 嗯、 那这事儿发展的历史多少年呢？从茶经出现算起，大概有1200年，在不断的被文人所关注，文人越关注越写诗。越写诗他身价越高， 因为斗茶不也干这个吗？ 越来越有这种的，咱们应该叫曝光度吧，哎，不停的有曝光度。而且这些文人今天都叫大咖了哈，都免费给茶代言 啊、对对对， 其实就是免费给茶代言、现在你找不着这事儿了，说都免费给你来，各界人士都有，没有，茶就是这样免费代言。多少年呢？1000多年。 哎呀， 那你想这茶它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包括咱们原来在节目里也聊过很多，我们重要的就是外交场合， 对， 茶要出现代表了中国文化，外国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中国文化。 对， 喝一杯茶是一种中国文化。 嗯， 对， 就像品一杯咖啡是一种西式文化一样。 对对对、不过一聊这个我就说南北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但是这个可商榷啊。 嗯， 这也是我从某些作品当中我看到的、然后人就说说茶呢，因为咱们的这么好的作品，然后以至于输送到世界各地。但是从名字来说，南北方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南方一般就可能因为口音的问题，叫 tea， 不， 真的是这样。 哦， 所以以至于因为它的那个写法大概就是 tee， 按这么去走。 嗯， 所以从南方出口出去的。比如说啊，因为种种啊，是置换也好，还是什么呀，去的法国呀、英国呀，所以人家最后就叫 TEA， 是那个， 嗯， 那就不一样， 嗯， 但是同样， 北方的 ，另外一种叫法， 哦， 就跟 T 是不太一样的了。后来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哇塞，有点道理， 当然有道理了。你比如说，我跟你大家， 因为你想，北方人就说叫茶， 嗯， 但南方就叫 T。 所以以至于从北方输出去的，比如说去邻国日本啊，包括俄罗斯地区啊， 嗯， 就是他们直译的大概跟这个咱们北方人叫法很相近。 哦， 后来我说这个看到多宝宝一定得聊聊这个，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啊，真有， 这个，有。我说这怎么想起来？我说大家比如说这逢年过节了出去玩去了，到澳门，澳门也可以去博物馆，澳门有博物馆在那炮台上边，这一博物馆就是澳门历史博物馆。澳门历史博物馆里专门有一展厅，人家展厅做的有意思，人家展厅就说这个茶的输出历史，从我们花花老师这角度去讲的。就是说从这个语音的角度去讲，为什么我说您可以去看看呢？人家做的很好，把将近30个国家的这个发音搁在一面板上， 罗列出来， 罗列出来，不是，它这是一电子的，有一电话听筒，你拿着电话听筒你按哪个，比如西班牙语你一按它出一音， 你学会了吗？ 一个也没学会，这个葡萄牙语一按出一个音，你想这一听就混了，但是大概就是两个路子，你比如说像我们花花老师所说的，我们邻国日本的或者说到俄罗斯地区的， 嗯， 发音非常像茶， 对， 还有叫差，就类似于这个音的。 哦， 那么你到欧洲这个系统的，基本上都是发 T 的这个音，那是跟这个闽南语的这个得，这个大概的音是比较相近的。 哦， 哎，当然这微有差别啊，比如葡萄牙跟西班牙的可能稍有点差别， 嗯， 但是这路数都是差不多的。 对， 就这边的像一学校毕业的，这边像一师傅教出来的。 哦， 所以这个下回到澳门，你去看这博物馆，你摁会儿这个。挺有意思的， 哎，要得， 哎，要得，要得是哪儿？哪来这么一句啊？ 对，包含了很多情感在里面。 那当然， 是的，是的，是的。 哎，好，这个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聊了这么多茶器，是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红剑壶第三把的红剑壶，好多朋友在问，可能是刚刚来的朋友一直在问这个茶壶的这个规格是多少啊？适合泡什么茶呀？ 嗯， 这个不厌其烦的再说一下吧。还有人问为什么叫红剑壶啊？ 哎，我一个一个说啊。首先说红剑壶的来历，因为我个人是做这个茶文献研究的。那茶文献里边最重要的一部书，我也推荐所有爱茶人都看的，叫《茶经》。 嗯， 作者叫陆羽，被中国甚至被世界范围尊称为茶圣。陆羽是姓陆名羽，字红剑。那我们为了向陆羽他老人家来致敬，这位1200年前的古人，所以我们落红剑款。第一个问题解决完了，壶150毫升。这个毫升数我称之为一个黄金容积，它比较适合泡茶，包括您自己去选茶器，我也建议100到150毫升为宜。适合泡什么茶？黑茶类的、乌龙茶类的、红茶类的、白茶类的都还是可以的。 花茶 也可以吧，花茶没人拿这泡，你拿你的缸子泡挺好的。 好吧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茶器的啊，一些问题，包括关于茶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刚刚好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哎，都说那壶不得开壶吗？ 嗯 啊，咱们这种用不用开壶啊？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关于茶器，不光这个壶，其他的一些茶具的保养啊、使用啊啊这方面的知识。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 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歌华电视院线推出冯氏经典多样芳华专区，为您带来《非诚勿扰》《老炮》《天下无贼》《私人定制》《我不是潘金莲》等冯小刚经典作品，赶快来歌华电视院线一睹为快，刷个过瘾。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提示您，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更换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并安装长寿命连接软管和同时具有超压、欠压、过流保护功能的管道安全控制阀。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气象台下午4点半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北风依然较大，天气寒冷，气温下降，风寒效应非常的明显，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着实让我们体会到了3-9寒冬的威力。外出呢，请您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此外，风干物燥，还需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五环环铁北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排到了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同时呢，东五环远通桥南北方向也会有一起事故啊，这个后车拥堵，不是会，已经有事故了，所以呢，请您后车要小心了。目前建国路建国门外大街东西双向，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东西方向车行是缓慢的，通惠河的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的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这个别着急啊，越着急越慌乱。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一起聊聊茶，让您放松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畅销书作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杨多杰。 哎，大家好，周二好，我是杨多杰。 这样，咱们能先回答一些跟茶器有关系的问题。 好啊，好啊，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啊，真的吗？那快一点吧。 你今天准备的这5000把壶可能不够分的。 啊，真的吗？我下回再烧它个3000多把吧。 哎，好好。天空说。哎，不是都流行养壶吗？不应该老洗它呀，对不对？是吗？ 不是，是这样的，您把壶啊，它的本性要明白。我就老说这个，茶的本性它是农副产品，不能脱离这个范围。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完全的药品，它更不是灵丹妙药，它什么都不是，它是一个农副产品。咱们先得说这个，它是个饮料，这叫本质。咱们再说后续的，茶器的本质是什么？是餐具的一种。一定是餐具的一种，对吧？它只是后来说文化了，分离出来了，但是它的本质不离开这个。那么我就要问大家了，你说咱家的餐具养吗？就是咱吃炸酱面那碗老碗，咱这必须老成炸酱。怎么老成炸酱？就是上回的炸酱一定不要洗，但是这回咱们再续进去，你想这有个10年20年，都不用10年20年，有10天8天这屋里待不住了。 不，我就发现，哎，这碗怎么越来越小呢？ 啊，为什么呀？啊，它就越来越厚，它越来越厚，是这意思吧？啊， 对对， 这个碗壁见厚啊，这意思。 还是你聪明啊！ 啊，不合理，对吧？我们说这个餐具你一定要卫生，而且最好都得是马上及时的清洗。都知道，比如说我们把这碗堆在这儿，下回用的时候再洗，那不对了。3天不吃饭，3天不洗，那碗还能要吗？还能吃饭吗？刷锅也是一个道理，用完了人手快的人就刷了。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喜欢厨艺的，手都是很勤快的。回到我们的茶器上也是一样，你用它你就要清洁它，而且最好还得是及时清洁。 哎，那这个及时清洗跟养壶矛盾吗？ 不矛盾，这是一体的。及时清洗就是对壶最大的保养。壶的保养是什么呢？不是光越看越漂亮啊，同志们，最关键的是没有异味吧，这是头一条。这是核心的，说那出不出茶香味儿？你想多了，你先说它别有异味儿就行了。咱有人那壶一打开就一股馊味儿，真是有味儿。 那是不馊， 你把那壶塞布里了。 什么呀？擦壶那不馊 啊？他要能想起擦壶了，他不至于那么馊、啊，你知道吗？ 可不行， 他就是因为他不长期的保养，他保养他就是说勤刷洗它，尤其是您用完了之后手得勤快。把茶首先清出来，很多人说堆在里边养着它，你知道那茶呀，就那伐茶叶，咱北京话的伐茶叶，就那泡完的茶，那多容易滋生细菌嘛。 是的，是的。 那一定得及时清出来，只要它不再跟热水环境接触。那么同时用清水把它洗净之后倒扣过来阴干，再最好用一块，我们说茶经上讲叫金，那么说把它擦拭一下，这是最好的。您保证什么呢？清洁，没有污垢，没有异味儿。这是对壶最大的尊重，最大的保养。你说那好，那出外边出了包浆了，咱不是手串，同志，这得往嘴里搁这东西，那不行，那不行。某些人家一拿壶就爱蹭啊什么的，这都不好。我这壶，你知道我多堵吗？我这回都得刷。 哎，说起来这个，前两天看了一小视频，跟茶是没什么关系啊。就是人家提出了一历史性难题啊，说刚买来的苹果。我们不能直接吃，对吧？这个自来水我们不能直接喝，对吧？但是为什么用这自来水洗完的苹果我们就能吃了呢？ 怎么解答？ 有没有道理？ 哎，乍一听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没法解答。 哦， 你看看，难住了不是？ 啊，那你解答一下。 我也不知道啊。 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啊。 作为一个史地文化学者，你来解释一下。 你等会儿蒙住了啊，对不对？那也不是把那个苹果泡自来水里都吃了呀，他是拿那个带下去之后嘛，是不是？我回答这些问题，我都对我自己是一种。 这是一脑筋急转弯，实际上咱们是雪皮的。 啊。啊，什么你高兴的？就 说是说正经事儿啊。十月十号说了，说哎呦，终于赶上我不限行了。以前这前仨月一直限着行呢，周二啊，今天呢终于能听着你们白话了。说过年呀、啊，想给老爸买点茶叶。老爸呢跟花花一样吃喝花茶。 花茶， 问一下那个就老张他们家那龙蚝怎么样？ 啊，还可以， 还可以、啊， 还可以。 贵吗？ 不是，听着挺贵的。 不是太便宜，因为龙蚝听着就是比较顶级的， 对啊，对， 茉莉花 就好啊， 不是比较好的茉莉花茶，我觉得价格是中等偏上吧， 哦， 还是中等偏上， 挺好，买老家没问题， 对 啊，那肯定是， 是不是？ 肯定是， 嗯，对， 好，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说了这个，说壶嘴儿怎么洗呢？这眼儿忒小，嘿，又一历史性难题。 漂亮， 什么历史性难题？就这么， 里边泡茶叶，你可以拿毛巾擦一擦。嘴儿那么细，你怎么往里插呢？ 哎，这个还真有 啊， 真有。 有什么？ 这你想，多宝宝都说了，他这本书啊，《茶经心解》里面就专门解答《茶经》当中说的。 嗯， 因为在《茶经》当中，我不说了，陆老爷子人家写的，就是这个说的这24器里头。其中有一个器皿 哦，专门洗嘴的， 就是刷的。然后咱们再推到现在的科技就更发达了。你比如说像早期洗奶瓶，有一种前头带往外滋毛的那种，然后里头是拿铁针往外包的，哎，多细的嘴都能往里通，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 有 经验 啊！ 哦， 我是这样说啊，一方面你要及时清理的话，它不是很容易积攒污垢。 嗯， 说真有一定的污垢的话，现在有比较专业的这种试剂可以去泡。 哦，是这样， 也可以，这没问题，因为这水它是无处不在的嘛，你只要泡进去那自然就缓解了。嗯，这也没问题。 嗯， 好吧好吧。 这个齐也问了，上次就是从多宝宝那儿那个分享的古法白牡丹啊，上次买的是有茶叶罐还有花茶，也送书了。 嗯 啊， 那很早了吧。 也是这本书吗？ 啊，是这本 书，那去年了， 去年夏天 那是第一版的，这已经是三版了吧？ 啊，是 吧？第三版了啊！人家说这一次终于轮到抢茶壶了，我就想问问，我还缺俩杯子，最近有上杯子的打算吗？ 哎，是我这 真的，你就说个时间吧，节前还是节后吧？ 争取节前 行。 哎，我也觉得是 真的。 嗯， 好事成双。 嗯，好， 对，得让大家过节。过好节 是 凑齐了， 是是是， 然后家里来好友了，对吧？ 是， 大家一块儿一品茗，多开心！ 您说的太对了， 对吧？ 嗯 嗯，还有人问了，多宝宝，你多大岁数了？哪儿人呢？ 哎呦， 我是那个96年出生啊，我是这个北京人， 只要拿皮筋崩你的吧。 这我就想问你，老拿皮筋这瞎算什么呢？ 这是他搭档留下的 哦。他这搭档是个连续剧，一直在这儿。 是是是。 嗯，好，这个阿成问了，茶壶抢到了，送书吗？送啊！所有的这个今天分享了咱们这个，鸿运当头，梨形就是没背下来。 梨形陨石又红眼壶。 哎，对，就反正就是这壶啊，这个分享了我们这壶，都送这个多杰老师的《一茶世界》啊， 是 这本书。 是。 哎，你等一会儿啊，我再拦你一句，这叫《茶经心解》。你那多难说，还一茶世界，还四个字儿。 我这有感叹呀，一茶世界， 这有点家乡话的意思。 像阿成说，哎呦，这茶壶抢到了，哎，送书吗？据说是买茶壶就送书。 对， 问机器人去。 没有书的都问机器人要。 我就把机器人一会儿私信咱们说，疯了吧？没说这事儿。 嗯，那不能告诉。 宫香四问了，说一直就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啊，早上只喝了一两泡的茶，我茶汤分离了啊，放在那儿，晚上回家我接着喝能行吗？ 不能行， 已经变质了。 不能行，道理很简单，你早上吃完菜是不是得放冰箱里啊？ 嗯， 不放冰箱里，下午回来还能吃吗？我看够呛了吧？ 对， 一个道理。 哦，放冰箱里就行了。 嗨，咱不差这一星半点的。你冰箱我不是单独给他一冰箱，还有点异味更不好。 嗯， 所以说，比如说我是这么建议这位朋友，早上起来走的时候想喝杯茶，有的时候我能理解，你不喝这一口吧，嘴里差点意思，喝又喝不了多长时间，是吧？ 嗯、 你少投点茶呀，你把投茶量降低一点，我有 这情况。一泡就得了。 一泡到两泡的茶、嗯、哎，那么哪怕我这坐杯时间长一点，稍微久泡一点，泡出来以后一喝，啪一清理就走了。 嗯， 你不能够早上起来到晚上再用这个，尤其到现在咱们这室温都普遍20度以上、 嗯、 是吧，你不到18度这还得找人家呢。 对， 在这个温度之下那菜都放不住，甭说这茶叶了。茶您爱喝吗？爱喝。为什么？它甜呀、 嗯、 它只要甜它一定有滋生细菌。 嗯好，还有问这个熟普的发酵程度的问题，比如说轻度发酵、适度发酵还是重发酵？比如说熟普， 熟普是 属于哪种 的啊？它当然是重发酵的，它是重发酵。黑茶总体上我们叫做后发酵，就在杀青之后还有一个缓慢继续发酵的过程。这个发酵的过程呢，既有霉素反应，也有微生物的作用，两者之间都有啊，那共同完成它后期的陈化。为什么说这些茶会越存越好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看一些书里头写，就是咱们这个茶器具的演变过程，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以外，然后人家那个书里头还提到了说，宋啊之后啊，有一段时间特流行袋儿茶，就类似于啊放在布包里头放里头，所以器皿在变化，然后一直到明清，特别是到清以后散茶盛行。所以哎，就是各种器皿又漂亮了，然后肚又大了，然后就演变到现在了，是吗？ 你想不想乱看书？这个是这样的啊。 那你想这都都 信息爆炸，我理解你、哦、啊，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明清这后半句说对了，它明代以后呢叫废团改散，改散茶，改散茶为主流，不是那会儿创造了散茶，散茶早就有，就不是主流而已。明代朱元璋之后改散茶为主体，就很接近于今天的泡法了，就很接近于今天的泡法。那就是说，那散茶要求就是器皿，首先来讲基本上要相对堂口大一点， 嗯， 有的部分呢泡茶器与品茶器是一体的。我举例盖碗，很多时候是喝盖碗茶，您是不是在里边泡，在里边喝呀？这叫品茶器与泡茶器为一体。像壶呢，不是，它是单纯的泡茶器，它不是品茶器，这再单说。那这之前呢，大量的是什么呢？是抹茶。那不是抹茶，抹茶蛋糕那是抹茶，咱们说的这个 抹茶就是都是抹 的。对了对了，就描述的是形态。 嗯， 抹茶描述的是动作，它在提手旁描述的是动作，不一样。这磨茶呢都是冲点的磨子嘛，磨的话它就有的唐代是搁在锅里煎煮， 嗯， 哎，宋代呢是搁在碗里像冲黑芝麻糊的那感觉给它冲泡。但是这两个的有同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茶水不那会儿不分离，稀里糊涂都进去了，它对茶叶是一个更高效的利用。 嗯 啊，当然你说味道好不好，坦白讲没有今天好。 你应该说坦白讲没喝过。 喝过， 嗯， 有复原的， 哦， 按着这工艺复原出来的， 嗯， 啊，不得好喝的，这已经搭上今天修饰的都不好喝。你就想以前这个， 哎呀， 肯定不如今天。 有点像药汤的吧？ 不如， 它主要是拉嗓子，因为你喝的时候里头粉末状东西肯定是要有的， 磨的有问题。 嗯，他是按着那个生活经验里边他喝棒子面粥的那个角度说的、啊、他拉嗓子啊，人家有的时候很细腻的还可以，你想都嫩印儿，那不是你那老棒子面啊，这有区别的。但是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趣谈了，跟大家随便聊啊。唐代到宋代茶都是这问题，就是香度不够。咱们既然说茶要香甜香甜，甜可能许是有点， 嗯， 但是香度肯定是不够啊。那因为以前主要的工艺都是蒸青， 嗯， 蒸的它就不如炒的香，这是一朴素的经验、 啊、 今天咱们家里做菜也是，你一健康都是吃点这水环境的吧，水环境才100多，100度不灵， 嗯， 那到那油环境那东西才香呢，因为它能到200多度，那油导热性它都不一样。其实这道理是相通的，做茶时候也是，唐代和宋代基本都以蒸青为主题，那茶的香度不够，哎，所以说今天的人，我老讲这话，这才是就打茶经问世到今天1200年最幸福的，起码你喝到茶种类最多， 嗯， 获得茶最容易，这个成本。人说现在茶多贵，我告诉您，现在茶都便宜， 为什么？没有那个时间成本、挑选成本、运输成本。 嗯， 那古人你想淘完这茶没仨月到不了手，那您说那是钱能衡量的了吗？甚至都不是能衡量。 嗯， 所以我说今天拿一茶人挺幸福的，我觉得啊。 嗯，好，来聊个旁的啊。Sam 说了，问一下呢，剩下的茶叶能晾干做枕头吗？我妈经常给我儿子做这样的茶枕头， 反正晾透了就行。 就是一点那个湿气都没有 了，哎，对，得晾干了嘛。你又比如稍微有一点潮干这种感觉的话，这北京话的潮干啊，就是半干不干吧，或者说稍微带点水分， 嗯， 你觉得它干了，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有可能有发霉的问题。 对， 哎，所以说一定要，最好家里有阳台的，经常去曝晒，把它一定要晒干了以后咱们再做。而且也不是什么茶类都适合做， 嗯 啊，你调搓好的还可以。你比如说那黑茶类的，现在很多朋友爱喝黑茶，来黑茶枕头差点意思。 嗯， 喝完了以后，不就就是比如喝完了以后，你晒干了以后一当枕头，你起了以后那脸儿啊 有黑色素。 哎，不是，它就有沫儿的，主要是 是这个意思。 那肯定有沫儿。 我以为是得挑那些调锁特顺溜的， 尽量顺溜。 对，你不能说里头还有汁儿啊、盐儿啊，你躺完了容易扎头。 啊，但是那都碎了嘛，也无所谓。 哦，碎了 啊，对， 你们想的真是贴心呐。 是给孩子的吗？ 可不，茶枕吗？ 是是是，嗯，好啊。嗯，所以要是把它这个磨碎了再做枕头，是吧？ 啊，就你这脑袋，枕两下都碎了。 好 ，AA 问了，说这茶化石是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耐泡呢？ 啊，茶化石，这又是一新概念。我猜这东西就跟原来说那碎银子有点那类似的。你有没有照片，请这朋友发一个上来？ 没有， 没有。朋友听节目的可以再发一个照片上来，咱们下面节再看吧。 嗯， 对吧？ 嗯， 对。李林婷等众多位听众朋友都说了，怎么买壶呢？非常抱歉的通知您， 您所乘坐的航班已经起飞。 啊，起飞，抱歉什么？ 确实没有了啊，确实没有了。这个等下一次吧啊。 是， 这个磊子问了，多宝宝啊，紫砂壶能用牙膏刷吗？ 嗯， 我用过，还洗得特干净，但是呢，很快就被紫砂给稀释了。 嗯， 很担心这壶。嗯，不能那样吧？ 你担心倒也没必要，是吧？牙膏咱就吃一口也不要紧的，是吧？能往嘴里塞的东西它不会有问题的，是吧？当然没人吃牙膏啊， 对， 就是进去一点没关系。但问题在于呢，这牙膏它有味儿。 嗯， 我呢很这个见识浅薄，我还真没见过没味儿的牙膏。 嗯， 你们见过吗？ 没味儿的牙膏， 纯一点味儿都没有的。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里边那东西它必须得有点香味儿，褶着点儿啊？ 是的， 是吧？我觉得是， 是 你看您还是老艺术家。这个所以问题就在于这儿，尤其是您还说紫砂壶， 嗯， 紫砂壶吸附性很强，吸点牙膏不要紧，但是吸点香味儿，我说实话有点半不可逆的性质 啊，就改变不了了， 很难出来。而且还有一问题，我就不建议您用牙膏。为什么？牙膏清洗是什么原理呢？跟你洗牙是一个道理，它因为牙膏里边有很多或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小颗粒嘛， 靠膜， 哎，靠一种打磨。就是那个很轻微很轻微的抛光，有点这性质吧，我觉得。那么茶壶如果被抛光之后，它的表面在微观环境下看会有很多细碎的道子。 嗯， 那这个道子说我看不出来，你是看不出来，但是一个是更易于积攒茶垢，另一方面在空气的作用下它也更容易脏，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不建议这方法，我还是推荐那试剂，挺好用的，某宝上就有，几十块钱，其实就是小苏达， 嗯， 其实是小苏达类的东西，他写碳酸氢钙嘛， 哦， 嗯，没主体， 也没事，持之以恒嘛，买那种最细的那种小毛刷，天天刷，也能清洁，真的， 你就得勤刷，它就不积攒这个污垢， 就是勤刷， 对 对啊， 就跟那天我做节目的时候背稿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应该是2011年啊，还是2010年，英国有一家呢，就是。一位主妇，那主妇都是家里遗传啊，一点一点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啊，就是一 个那叫传承 哦，传承哦，不是遗传， 遗传在基因里。 好好好，那个喝茶的那个杯子 哦，遗传喝茶 啊，遗传的。然后呢，他就委派给英国当地的一个拍卖公司， 哦， 就说我缺钱， 嗯， 东西也没用， 嗯。 然后人说那行吧，给你估个价啊，估个价。估的价格非常低，因为他不懂这些东西， 嗯， 大概几千块钱起吧。 但是呢开始拍卖了，拍卖呢拍间参与拍的人很多， 嗯， 而且里头绝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朋友 哦， 而且还有好多都是属于那种匿名的，直接打电话， 嗯， 举牌举牌。你知道最后举到多少钱了吗？ 嗯， 4000多万英镑，就这么一小碗。 嚯、哦！ 哇天哪！当时拍卖公司快疯了，因为这个只是拍卖的钱， 嗯， 他还没含说我这拍卖公司服务费呀、 嗯， 然后收的税呀等等这些，都含完了，最后应该是合人民币5亿多。哇、哦，这当然呢，卖完这个，人家高兴死了， 嗯。 不过，最后中国这朋友没给钱，没给钱。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个 瞎拍啊、 哎，这次就算了啊，你下次再有别的事儿，那叫我。我” 这话像你说的话， 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听着耳熟，反正。 所以从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再拍卖的时候，比如说，哟，夏明又来了是吧？好，先交一部分保证金。 嗯 啊，交保证金了，我给你一牌子，你可以进来拍了。也、 嗯、 不能说是个人都可以来。 嗯嗯，那也是瞎拍，一般都交保证金、 嗯、是吗？ 对， 所以我们说他找了当地一个随便的一个公司。 对对，你要是去比如说拍这藏品， 嗯， 就拍了多少万了，你就算我不要了， 嗯， 你也要按100%多少的比例去付这个钱、 哦、 就按你拍来这钱付给人家，而且还有一大笔的违约金你要赔给人家、 哦、 嗯，那举牌不是容易的。 明白。 对，说不定还得判刑呢。 哎呀、 嗯、别跟花花学啊各位 啊。那是，但是他这里边说的有一点对， 嗯， 就是这茶器啊，在尤其在英国或者是欧洲的上流社会，它是一个重要财产。 对， 而且它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您是心腹啊，您还是常年的这种传承的贵族啊，它有区别。您家里有没有清代留下的瓷器， 嗯， 搁在展示柜里，那证明您家喝茶的历史150年了，您这优雅是有传承的，它有这种感觉。 那我们一会儿聊一聊茶器的收藏如何呢？ 嗯，倒不是不行， 老物件我们可能淘不着、 哦、 也不认识，比如说新出的， 嗯， 哎，有没有比如哪位大师做的，其实可以值得珍藏一下。 好，下个阶段咱们就聊这个错误的思想啊。可以啊，没问题。 行，你看有需求，情就问了，如何辨别紫砂和紫泥呢？很多几十块钱、100-200块钱的也叫紫砂壶，这是不是真的呢？来，花花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紫泥呀、啊？ 他都不懂。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呢，现在有很多类紫砂器，看着跟紫砂一样啊、 嗯， 我每年都会买。啊， 但是不说现在紫砂已经越来越少了吗？ 哎，是，咱要单聊这紫砂这话题也很大啊。 是， 但是我就跟您讲，我每年会买很多这种类紫砂。 类紫砂就是用紫泥做的，是吗？ 哎， 类似。 我跟你讲一具体的吧，比如说咱们这个宜兴是产紫砂壶的吧？ 对对， 宜兴在哪儿呢？太湖之滨，太湖之滨那地儿宜兴。 嗯， 宜兴在江苏。可是太湖那是跨省的， 嗯， 往下边走一点，往南边稍微走一点呢，就到了长兴，长兴可归浙江，长兴可也出泥，很近呐、啊，离得很近也出泥， 嗯， 它那就不是紫砂，它那就类似于一种紫砂泥或者叫紫泥，那可便宜， 很像， 啊、很像很像，但是泡茶不香，有差距、 哦， 有很大差距， 这么明显吗？ 很明显啊，所以说紫砂为什么它还有重要性的，就是说它确实对于改善茶汤有一定好处，这是第一位的。再说其他的造型的问题，他说怎么判断呢？我给这朋友说一特简单的，您刚才讲那个就判断出来了，通过价钱就可以判断。我不能讲那贵的是对的，但那便宜的一定不够本儿 啊！对对对对对，成本都找不回来， 这是一个基本合理的逻辑， 嗯， 对吧？ 嗯， 多少钱是本儿呢？600块钱 起 是本儿， 嗯， 是本儿， 嗯。好吧，一会儿关于这个收藏我们一会儿再聊啊，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打打叉，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今天咱们聊的茶，主要聊的是茶器啊。刚刚也分享了很多啊、包括解答了一下大家的问题。现在呢，来解答一个关乎着我们这个子孙后代的一个问题啊，也包括是我们对艺术品的收藏以及鉴赏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什么样的壶值得收藏吗？以后有上涨的空间。 好的， 这把除外 啊。 这把 肯定会涨的，我觉得 是是 真的 是 是 凑齐了召唤神， 主要是量小， 主要底盘低。这个是这样的啊，我首先不建议大家存在我们夏明老师这种比较错误的思维。 嗯， 茶器，第一你要喜欢， 嗯， 第二你要用，不要想着说收藏啊、投资啊、理财呀、啊、变现呀、啊。我跟您讲，不管是茶还是茶器，我实话实说，根本就负担不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也承担不了您这么大的期许，也经常几乎没有意外的会让您失望。如果您从这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憋了三年五年一倒手来挣多少，这不是这道理。你喜欢它，它不让你失望。 嗯， 茶你爱喝的，你喝了，你怎么会失望呢？你不会失望。你老憋着说放这屋里角落里，十年之后蹭冷一下子，这东西就能值多少？ 嗯， 那我想往往您会落空的。这我要说一句实话，这么说一定会得罪人，但是我一定要这么说，因为大量人会跟您说，买吧能收藏，买吧能升值。我认为这不是您选茶和茶器的出发点，出发点是喜爱，我喜欢茶，我看得上这个吧，茶壶也好，茶杯也好，我喜欢这款茶的口感，我就喜欢喝。您自己存点喝没问题，我觉得挺好，因为它价格一定会往上涨，这是人之常情，那怎么都可以理解这事儿的。那我自己在很多年前我就入手了，我每年都能享受到，甚至于现在都很贵的茶了，我平时就可以喝，咱家里有，这感觉多带劲，这就很好了。您可别想说理财变现，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你这个思维是相当的有代表性。 但是是这样啊，因为你看啊，现在收藏， 嗯， 比如说像盘子， 嗯， 大青花的盘子也好，包括你刚才说那大碗也好， 嗯， 是不是？包括像这个也好，首先从它的器型来讲，它是有艺术价值。 那当然了， 它有艺术价值，它就有收藏价值。 嗯，是啊， 对不对？有收藏价值，它就有可能有升值空间。 不，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但是前提条件得是那样啊， 嗯， 就是一般做壶的人不会一做做很多。 哎，对， 就类似于比如说，我就做三把。这三把呢，我就分别送给了维子呀、小胖啊，包括多多，一人一把。然后小胖想，不行啊， 嗯， 这熊力做的这三把壶那绝世了，不行，必须得把维子和多多手里那两把拆了，我这唯一了。 那我要是他，我把熊力拆了， 嗯， 那彻底唯一了，你说吗？ 哎呀，聪明！ 哎，对不对？你看巧妙，现在听众之间很多朋友都得说：“哎呦，杨老师真聪明哈！” 哎， 我告诉你，这事儿还真有 啊，真有。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您讲那道理，首先存在，就是有点这种相对做一做这个火的这个态势的呀，故意不多做呀，做了以后故意不放量啊，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啊。他为了把自己这个作品呢待价而沽， 嗯， 在这个收藏市场上，说实话存在着一个小现象， 嗯， 叫做在世的人的作品永远比过世人作品要贵，这个现象还非常明显。真正说清代咱们来一个紫砂大师的一把壶啊，说实话不太贵， 嗯， 你说它流传一百多年，要说实话它这一个实用器，没有磕，没有掌，没有崩，没有碰，完完全全的到您手里，这不是一个缘分吗？ 这是藏哪儿了？你说， 它起码保护的好， 是的， 对， 就说历代的拥有者对它的爱惜程度高，没有随随便便的让孩子随便玩，不是那样的。 嗯， 那说它，比如说几万块钱，我这上个拍卖什么的，我觉得合理，说实话合理，百十年了呢，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您得知道，几万块钱在新壶里边不算嘛。我说紫砂啊， 啊，真的吗？ 那你不接触那门来，你老在那推车上买。它是那样的，咱们跟我们说这不一样，我们那贵的呢， 嗯， 那为什么呢？他要把自己来提高， 对 啊。那我想他慢慢的可就脱离一个问题，脱离实用期的问题。我也见过这样的朋友啊，说实话，也不是说就真正的说，哎呦富豪，不是这道理，也是咱们就是一般的朋友吧。但是喜欢这个，真有点攒钱买的意思。 嗯， 比如说啊，大几万，甚至是10万块， 嗯， 来把壶，我见过啊，就是他唯一一把比较贵的壶，这确实是。到手里就没用过， 天哪， 真不舍得， 嗯， 真不舍得。这万一呢？咱说实话了，我也能理解，这要崩一下，那价格不是崩这一下的价格呀， 嗯， 就是对折了，还不好出了，是不是这道理？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脱离实用器了。您还能享受它吗？您享受不到了。 嗯， 茶也好，器也好，我想的这个观念就是，它要能让您快乐， 嗯， 让您能享受到这个东西。就我天天用它。他跟我们家好多人都泡过茶，有感情。咱家好多老茶器，为什么不舍得扔啊？其实不是说多名贵， 对对， 那多少年了，我们家人就拿这泡茶。 嗯， 我从小拿这个喝茶，那是一种感情，咱们有互动。您说买回来挺贵一东西，啪，束之高阁，谁都一米以外看的，过一米您就拦着，哎，出来点，出来点，别碰的，那脱离实际意义， 嗯， 那不是不切实际了。 但是这个咱说一旁的啊，就是。有些做壶的老师啊，或者说我们叫做艺术家也好，包括是巨匠也好啊，等等等等，就是人家可能也不是那心思，就想着我做的壶就得卖多少钱， 当然 啊，我为了能够这个卖多少钱，我就做一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人家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就跟原来我去看一个那个版画大家， 哦， 确实是大家，可能说到这个名字大家不太了解，因为可能咱们国内的很多朋友对版画这门艺术就不是特别了解， 但业内都熟悉， 业内非常熟啊，而且呢也是在一个小地方，人家那个板子，他刻一个板子呀，他大概像他大概2到3个月能刻一个板子，印画呢只印10张画。 哦，就是版画是吧？ 版画只印10张，印完之后这板子就得毁了。 对， 为什么？因为没法再用了，它是一遍一遍上色了，上完之后等于这板子什么颜色都有了，你再印也没办法了。 对， 所以呢，就是这种艺术的这种方式吸引他，他觉得这种才能激发我不断的去创作，才能有新的东西出来。而我不会一直沉浸在我的这几幅作品里边，而且他的作品，他说为什么要印10张？他说，有的是业内有规矩，他呢，他觉得如果有的我没上色上得太好的话，这算是残次品，我可以不要。10张里边，我至少能保证2到3张是完美的，近乎完美的作品，这个我可以去拿去卖去，拿去干嘛去？所以这个在国外版画这个特火， 是 因为就是孤品，就这一幅了，没有别的了。 对 啊，它其实跟其他的比如油画也好什么的，真的，我说真的，也是异曲同工。 我特别同意，我见过很多就是自杀的，咱们应该讲叫这非常有名的名家了吧？ 嗯， 老先生了，70、80岁高龄的了，其实都很专注，本人是非常专注于这件事儿，而且确实他想做的那造型，就跟那体操运动员来高精尖差不多，不容易。有的时候真是2、3月，就他这手艺2、3月来不了一把壶，这情况真有，真存在。那说那现象怎么回事呢？ 经纪人， 现象它是有市场操纵，就他这听这声没关系，就看他刚才那表情，我跟你说，才可乐呢啊！对，他就是有人在市场上操纵这件事儿， 在炒，在炒。 其实可能艺术家自己都不见得清楚。 对，对，当然了，家里器皿多没问题。因为像901S， 人家也说了一个方向，人说这个茶壶买了很多把了，也用不过来呀，闲着也是闲着。我问一下多宝宝，可以当茶仓存茶使吗？ 那够大就行， 啊，得够大， 是吧？你这小子能够多少啊？够大没问题， 但 是 它也漏味儿啊。 它是紫砂，你当它，你如果是紫砂，你当个紫砂罐子，给我瓷当个瓷罐子，没问题。 壶口呢堵着。 它就是一盖儿吗？ 倒茶的嘴儿啊， 它那 壶嘴儿啊， 两边都漏气。 哦，不是不让漏气啊。 哦， 不是不让 漏气，可以适当的漏气 啊。对，那倒没关系。那你说它这口沿部分，它也不是密封的，对不对？ 嗯嗯， 不是这道理。我建议您还一办法什么？当公杯。 嗯， 当公杯是非常好的。 哦，还是真是。 包括前两天我一个学生联系我，非常喜欢。 嗯。 孩子家里孩子把这盖儿给碎了。怎么办？我说那当公杯呗，怎么办呀？ 嗯， 正合适。 嗯， 好，再来看看这个啊，这也是奇的问题。我女儿今年刚刚出生，女孩吧，存酒我觉得不太合适。 哎，合适啊， 啊，女儿红是吗？ 对呀、啊，比如说，你有个女儿， 嗯，比如说就行了。 对呀、啊， 你看这兴奋， 出生的时候、嗯、或者生日的时候。弄一女儿红， 哦， 买花盆里， 哦， 对吧？比如说等孩子以后出嫁的时候， 嗯， 拿出来， 就你可想留那花盆啊？ 啊，啊，对，这事儿很重要 啊，现在太重要了 对对对 啊。 那比如说儿子，那状元红 啊， 啊， 对不对？ 嗯， 高考金榜题名的时候，拿出来一盒， 嗯， 哎，挺好的呀， 嗯， 不容易 啊，不容易吗？ 我跟你说，如果真存的话，存酒的难度就您说那个，一定比存茶大。 嗯， 这我还真有一经验，那是去年，不是前年了。前年我到这个绍兴，专门去看这几个黄酒厂，哎，就开那会。他很多都是代存，现在。 嗯、 哦，代存。 他得有那窖，他得那环境哈，他是有温湿度控制。 不能说，比如说我在我们家院子里挖一个，然后埋进去。 不是那么好弄，而且黄酒其实容易变质，黄酒容易酸。黄酒相对是容易酸的，尤其是打开以后你更存不住了。咱们真喝黄酒都有经验，这一瓶你快喝，要不然它跟白酒不一样，白酒皮实。 嗯， 这位朋友想说的意思肯定是说要存点茶叶。 对对对，是这样。 现在有很多朋友是这思路了。我见过什么样的，一个是给子女存的， 嗯， 咱们家孩子每年给存一饼，这是一大种。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是给这个就是婚礼上， 婚礼 送亲朋好友一人一饼。 哦， 这样， 小茶饼 送彩票的， 小茶饼一人送一饼，这种情况是有。哎，你比如说，那你就拿盒糖回去，这不纪念呀？我拿一盒这个老记着。哎呦，那年我参加那谁谁谁的婚礼，还不一样。 嗯， 这种情况啊， 嗯，挺好。其实这个人南方特别好，江西就是婺源那儿有一地方， 嗯， 有一小乡小县城吧，人里边那个村落。人家特别讲究，怎么弄呢？也是存什么？存鱼 啊， 鱼 活的吗？ 活的鱼， 嗯， 就是那个那点啊，人家就是地广啊，就是当时那个村子里边也没多少人，所以呢，每家后边都有一个鱼塘。 哦， 生姑娘了，尤其生姑娘， 嗯， 生儿子好像不存这鱼， 嗯， 就是生姑娘。生姑娘之后呢，就买一条鱼，啪放在这池塘里边。 嗯， 什么时候女婿上门了？然后呢，这个 再捞上来。 姑娘的爸爸妈妈呢，看着这女婿，觉得哟不错，嘿，这孩子， 嗯， 可以捞上来把它做了。 嗯， 就是把鱼做了啊。 我知道是把鱼做了。 哎，不是把女婿做了啊，是把鱼给做了，做着吃。而且呢，你通过那鱼的大小，你就能分辨出来这姑娘大概有多大岁数。说现在在他们村里边有一姑娘是一宝，34还是35， 还没结呢， 没结婚呢。 哦， 而且带上来的女婿呢都不很满意，不是甚为满意，人家就说：“哎呦，他们家那鱼绝对好吃。” 那鱼都着急了吧？ 都不知道有没有。 我就说那鱼在不在？我天！ 鱼都说：“快点，我扛不住了。” 鱼说像话。 来，再看看勾 FY 说：“您讲讲那个叫什么厂徒工班的壶是什么意思？一厂。”徒工班的 啊，好好好，他说的是这个。首先来讲的是紫砂的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厂壶阶段。厂壶阶段就是国营阶段，国营阶段呢，那到90年代为止，这个厂子解散算结束啊。这个前面都属于叫国营阶段。国营阶段呢，特点就是，有可能这个壶里边有很多精品，或者那壶当年是厂徒工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徒工班就是原来的学徒。啊，在学徒呢打着戳也都那么卖，按着行货那么卖。那以前可能就是真是70、80年代1.2一把，1.5一把。 而且那个算科班出身， 是科班出身，他就是也是一种培训方式嘛。那么谁来培训他们呢？比如说那会儿赫赫有名的七大老艺人，甚至于真有像顾景舟、蒋荣这样的大师带着做，有这种情况。那么现在说这种壶呢，首先来讲，第一个好处泥料真呢， 对。 第二个好处呢，你看那这边蕴含的大师啊， 嗯， 第三个大量都不次啊， 嗯， 是这么回事。但还有第四个问题呢，假货还多呢， 啊，对， 啊，对，说的就是呢，你都有这思路了，那我们这个厂壶哪那么多厂壶啊， 嗯， 哎，是不是？所以说这也不要过于迷信这件事儿，知道这事儿就行了。 好好好 好，什么时候一知道这名字了，就说明您要小心了， 嗯， 是不是？ 对， 哎，好吧，咱们先进几条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咱们接着聊茶器。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 他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来回答一下文姬起舞的问题。他说我有一把紫砂壶，不小心磕了一道口子，有修复的办法吗？ 磕了一道口子能不能用啊？您说的口子是一个冲啊，如果是一个冲不影响使用，您就这么用它也没事儿。如果不行了的话，就得找这个锔吧，还是要锔比较好啊。嗯，就是现在有这种就锔钉的工艺也可以酌情，但是我也得跟您提醒一下，这个现在这种手艺类的呀价格都不低，咱们现在慢慢的人工的东西越来越贵了，说实话啊，越来越贵了， 而且从事这个技艺的人太少了。 哎，所以您就得看，比如说我特别重要，这壶对我很重要，那我说那就值，是吧？或者说您得权衡一下就是了啊。 嗯， 我是觉得这个很好，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我题外话说一句，什么叫消费品啊？一消耗就废了。我这么理解这问题。 哦，是这么解释啊。哦， 我就有道理啊。 我以为是一消耗就费心了。 嗯，不是光费心的问题，东西也费了。 嗯， 消费品吗？那你这样的话留下的很少。 嗯， 咱们能传下来的东西或者说留个念想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了。 嗯， 是吧？咱没有人拿那手机拿留念想，不会的 啊。有 哦， 有这样的人 是不是？介绍我认识一下。 刘笑。 好吧，他有这爱好呢。 有 啊，那就这意思吧。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情怀。 嗯， 就是物体是很能够凝聚记忆的嘛。 嗯， 对吧？ 就是因为他使用过嘛。 哎， 他倒不是说老钱包，就使用过了，我对他是有一定感情的。 对对对， 对吧？比如说了，好了，最开始这款大哥大啊，我因为挣了半年多的钱，我好不容易买它一个，我觉得意义重大。 那肯定。 然后第二个翻盖手机啊，可能因为谈恋爱那时候跟人示爱，里头存有很多的短信，我要留下，类似这种，那所以都有嘛。 好，嗯，好好。 哎，那个前两天， 嗯， 邻国来咱们北京做了一个展览。 嗯， 什么展览呢？就是类似于像居，但他呢没有说那么，就是我要先打眼儿啊，然后把那个铜啊或者是什么金线呀，往里边再穿啊，他没有那个。他是什么呢？直接把金子融了，融了之后呢，拿那个比如哪破损了，直接中间填金子。 哦， 哎， 就相当于把金线让它融到那里头去。 对，让它融到那里边去。 哦， 也是一种制作的方法，但是做起来特别贵。 嗯， 不过做完了之后，比如说你一个，当然人家做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杯子啊。 嗯， 也都是古代的文物，比如说那杯子吧，破了之前可能值个10000块钱。 嗯， 做完了之后得4-5万。 哦， 差不多这么翻倍。 哎呀， 但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就是他把那些纹路啊，而且他可能是有自己的特定设计还是怎么着，就是做的融为一体，同时呢又让他有那种残缺的美在里面。 哦， 巨好看啊。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两个方向，就比如说传统的东西做的非常有艺术价值的东西我就特别喜欢。 嗯， 但是可能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可能就是觉得特时尚的特新潮的东西哎喜欢，但是呢有的东西喜欢，就比如说像我喜欢的那些老的物件，可能时间啊沉淀就会很久，但是新的东西有可能1年2年5年可能也就觉得哎这个也就那么回事了，就会被淘汰。 嗯， 就包括我跟夏明下午做的另外一个家居的那个节目，后来我就说我们在这周五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要聊聊家居黑科技。 嗯， 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在跟他说 美国时间1月9号的时候，CES 这个展览开始了。因为 CES 被誉为是电子科技消费品类的奥斯卡，很重要，所以全球很多家他都会参与，里头很多的就是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跟居家有关系的也有很多，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种像老公牌电视，人家这次新出一款是 4K 电视，但是是 OLED 的显示，而且带曲面可折叠的，然后另外人家老公牌电视又出了 8K 的 OLED 显示屏的，80多寸电视，我天哪，那清晰的你就觉得跟假的一样，太可怕了，然后当然了，另外还有电话，当然电话呢，说某美国大牌公司，人专门新出了一款眼镜式的，不是之前咱们知道的那公司啊，另外一个公司，这眼镜前头带一摄像头，然后呢带的这个眼镜腿儿，这地儿是有耳机的，而且你是语音跟这眼镜交流，比如说给多宝拨一电话，眼镜收到了，啪就连接完了以后直接就接通。可是的 啊，哪能看见？ 有摄像头啊。 哦，在这儿的眼前都看见了， 黑科技 哦， 有意思吧？ 这真都头一次听说， 真的。这个所以你看啊，现在就是有这种黑科技，科技不断的发展，有的人就反思人和科技的生活究竟该如何去融入，或者说科技对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看现在新出那个黑镜 啊，黑镜 第4季出来了，它讲的就是科技对于人生活的一个干扰， 改变， 里边有些那个理论还挺恐怖的，包括那个斯皮尔伯格马上明年吧，就应该今年吧，今年能上的一个新片，也是就是 AR 技术，不是 AR 那个什么眼镜，那个 你就说吧， 但是宣传片我看到了， 对，就是讲的就是这回事儿， 是， 就是过就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不喝茶了，因为没茶可喝了。啊，地球上面什么都没有了，什么茶树，别茶树了，连那个马路牙子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只能戴那眼镜生活了。就讲到这事。 戴着眼镜天天玩跳一跳。 你就离不开这跳一跳了。 所以未来啊，咱仨不用聚一块儿，非得在这点儿跟大家一块儿聊茶。 哦，你怎么着？ 随便拿，都有那眼镜了，人家一拽，咱们仨就砰蹦人家家了，就跟说相声似的，或者就跟喝茶似的，水都斟上了。直接不用还什么下什么单啊，我们带着水带着茶直接就到您家了，而且所有人都在共同拥有我们，但是我们还不在， 听着有点晕， 不用晕， 没事， 听众听就说了，哎呀呀呀，楼歪了 有那名演员 是 这俩人一天到晚 是这个科技在进步啊，但是很多其实我们不了解的是未来的科技，还有很多不了解的都是以前的事儿，历史啊， 是的， 接下来这档节目就给您聊一聊以前咱们不太了解的事儿，打开文化之门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杨多杰，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到这里，明天17点不见不散了。生 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哎呀，时光绽放。